留近一个月内地断绝资讯来往，不俾当事人同外界接触，包括家属委托的律师，先至引嚟更多的猜测或者是担心。即使海事处提供有关资料，并不代表真相大白，只是家属希望在绝望处境向前行的一个方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028点，跌6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56点，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62，瑞士法郎0.916，加元1.32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01美元，卖出1914.0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该区有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而港岛普遍录得大约100毫米。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01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2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知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系骗骗骗，骗徒嘅手法千变万化，佢哋会化身成唔同嘅角色，透过电话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唔好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梗系即刻报警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鼓励已在本港准备转换雇主的外佣履新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Departemen Tenaga Kerja menyediakan layanan tes COVID-19 gratis untuk asisten rumah tangga asing yang kontrak kerjanya sudah selesai atau diputus dan sedang menunggu untuk masuk ke keluarga majikan baru. Tes ini aman dan cepat.Langkah pengendalian infeksi dan social distancing telah diterapkan di pusat pengumpulan spesimen. Semua orang yang masuk ke pusat ini wajib memakai masker. Asisten rumah tangga yang menunggu untuk layanan tes harus menjaga jarak sosial 1,5 meter. Sanitizer tangan tersedia untuk dipakai dan pusat ini dibersihkan setiap hari. Pemerintah mendorong asisten rumah tangga untuk turut serta dengan aktif dalam tes gratis ini untuk melindungi kesehatan mereka.Asisten rumah tangga boleh menelpon hotline pendaftaran di 1836133 pada atau sebelum 30 September 2020 untuk membuat janji untuk tes gratis di Harbour Road Sports Center.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CIBS 单车自由行，单车旅人兼拼。 单车旅行的速度不快，亦都不太慢，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但同时间可以很有弹性。一有趣地这个速度和当地的人打招呼是啱啱好。 小想法大改变，校园里面的长者中心。 其实我们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平台给长者和年轻人去接触。全香港学校都愿意开放他一些空间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改变咯。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21号晚上10点09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依然啦。逢礼拜一晚都会有敏大人，有 Kitty， 仲有我莫莉，大家好， 系大家好， 系阴天啦，即系头先有红雨啦，即系而家就取消咗黄雨添噶啦。咁不过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都至到咧系明日嘅12点，即系今晚嘅12点半嘅，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好啦，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即系天有不测千风云啦。我冇谂过睇套戏咧，我都完全唔知去谂乜嘢。亦都唔知佢做咩，预测唔到啊！ 冇未曾试过有咁嘅观影经验 啊！系啊， 但系大家又吹之若鹜咁样入场睇， 系啊， 睇完唔明亦都好开心噶。 你知唔知我有个朋友好好笑噶？ 我哋先讲翻呢套戏先， 系啊，讲翻先，就系最近嘅热话，亦都系一套 hit 嘅电影叫《天能》， 系 Tenet， 系啦。咁咧，我想讲个笑话。我有朋友睇完之后都已经同我讲啊，佢话你一定坐底要睇几次先明。佢话个导演好聪明，但系觉得佢好稳笨。 是 点解话佢稳笨呢？佢就话佢聪明，即系同埋个编剧都好聪明。 佢都系佢嚟噶， 系啊系。 跟住佢就话，因为佢整嗰啲即系做成个拍啊，连埋所有嘅嘢啦，出到嚟，你至少要睇三次或以上，你先睇得明。 我觉得睇三次都唔明 啊。系啦，有啲会即系胃根好啲嗰啲，就可能三次就明。佢话根本上佢点解稳笨就系佢一定要你入戏院睇几次，谷佢个票房。 唔系，但系我哋即系中国人知唔系可能我哋睇口碑噶嘛，所以佢应该喺内地嘅票房麻麻地啦。而家我睇即系喺网上睇咧，即系有啲人都连第一次都费事俾佢稳笨， 因为可能太多人又会觉得呢套嘢一嚟就已经话未必会明嘅。咁好多人，我觉得而家好多人就会觉得，既然如果要想咁多嘢又唔係好明嘅话，咁不如我睇定啲先啦。 其实呢样嘢我就喺度諗㗎，即係我覺得藝術嘅嘢呢就见仁见智㗎嘛，咁多人会觉得好睇嘅，但我身边嘅朋友大部分都皱眉头嘅。咁但係亦都有即係睇网上呢有好多人呢就好有心机去咁样否释呢件事。我觉得比佢哋身边嘅社会问题或者啲时事问题，或者佢阿爸阿妈有冇唔高兴，女朋友唔高兴，佢哋係都冇时间去咁详细去细分啊。但係呢一套戏天能呢，令到好多朋友呢就又要画个蓝红色嘅图 有个时间表咁样。 咁其实我自己都睇呢套戏嘅时候都付出过嘅，即比了解我老公近排嘅心情系更加努力嘅。咁点解？因为我觉得话好难明嘅咁样啦。咁但系因为我都系呢一个导演啊 ，Christopher Nolan 啊，罗兰系嘛嘅fans 嚟噶嘛。咁所以咧睇呢套戏之前咧，我就专登去煲翻佢其对三套戏，就煲翻呢个 Interstellar 啦，我唔知道中文叫乜嘢啦，就讲上太空啊，咩五度空间啊嗰啲咁样。咁另外一套就係Inception 啦，潛行空間啦，講一層一層夢嗰個啦，有迪卡比奧做啦，同埋煲翻呢個 Prestige 嘅死亡魔法嘅，就講兩個魔術師喺度鬥法嘅，即係呢個係我正式成為佢 fans 嘅一套戲啦。即係應該如果講我人生中最中意嘅十大電影當中，就一定係包 Prestige 呢套戲啊。 咁全部都冇睇過， 再加埋全部都好好睇噶， 全部套套啲人都話喂好深噶。 Inception 你都冇睇啊？ 冇啊， 我就睇咗 Interstellar 咯。但係你而家問翻我咧，其實我都好難講。 嗱，我哋逐個講翻先，因為睇之前嗰啲我明嘅，咁就算我以為自己明先啦。我當我明70%咁啦，咁但後屘咧好多人解説啦，咁我明買啦，咁同埋佢每Christopher Nolan 咧每一套戲咧都係 即係入邊有啲人性嘅嘢噶嘛，即係我哋打後先講翻啦。咁我就期待咧，喂唔明極都明一半啦咁樣呢套，所以我做咗好多功課，我係連嗰啲雞精都睇埋先啊，睇下入去明唔明嘅， 好認真喎， 我真係好認真， 即係上堂咁樣。你知唔知我咧有一刻諗過係，喂既然係咁，入去之前買杯咖啡啦咁樣，跟住先諗起啊唔得，而家入到戲院唔準飲嘢，唔準食嘢嘅。咁但係我真係成功兩個半鐘，我係冇離開過個座位嘅。 咁你膀胱幾？ 我不嬲都飲少水噶啦，少去廁所啦，所以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大挑戰。 我都準備咗好多嘢先入去啊。首先我不過我就唔係好似敏大咁準備曬睇曬啲雞精或者睇下個前設嘅資料先入去啦。咁但係因為我想試下第一身我有幾多唔明 白。我都係喎，所以我完全冇睇雞精嘅。係啦，我都想睇下自己吸收到幾多。 係啦，但係我睇完啊，不如大家講下咧，你覺得你吸收到幾多？不過其實你好難講嘅，因為你都。你都唔知道真係 永遠 係幾多都唔知個真相 係點 咁你點知道你自己幾多咧？咁但係如果根據我睇人哋啲討論區咧，我諗我睇咗啲雞精咧就知道10%啦。咁但係入到去之後咧，我諗我都係睇完都係少過50%嘅。係啊，咁跟住。看完之後再回去再看回雞精兼我的女解釋給我聽我想我50%， 但 我後來就誤到另外一件事了，我說人生真的很寶貴的，我不會再回去了解這些他的 你呢 我先說先，我想我開頭以為我出來的時候我至少明一半啦，我聽完敏旦說我現在很害怕，我這樣 說 我估計自己明一半，因為我大概知道他是什麼意思的，就是我一個前設的即一個現代嘅一個時空嘅人，同可能係未來嘅人就一齊去聯合做一啲嘢咁樣，因為就係未來嘅人又想打我哋而家嘅人咁樣啦，即係咁樣嘅一啲時空嘅戰役，佢叫做。咁我真係啊，我明一半啦，時空戰役四隻字我識喎，而家咁以為好勁啦，都好啦。出到嚟食嘢嘅時候，我朋友話：你知唔知套戲講啲咩㗎？咁跟住之後我就講時空戰役四個字俾佢聽啦。佢話：咁你知唔知呢幕係咩啊？嚇！原來是咁噶，跟住之後我發現原來所有嘢我都真係唔明噶。 就係呢個就係等於以前我哋細個咧，以為自己讀到好熟咧，去考試咧，原來攞得30分，唔係喎，好勤力噶，好熟曬。其實你根本就唔明白我有翻即係翻小學嗰個感覺啊。 我都有模擬呢個感覺，即係我出到嚟，因為我入去之前咧，我實在聽身邊太多人講啦，講到咧其實我真係有啲驚，我有啲唔係好想入去睇嘅，即係講到佢哋係成餐飯都傾，咁而我未睇嘅時候，我就乜都唔知啦，完全唔知佢講咩啦，咁有啲人就話：哇！佢睇完之後出嚟咧，傾咗成一個鐘，我企喺戲院門口。咁有啲咧就話。佢睇完之後咧，即係睇到個 Rola 出嘅時候咧，係即係一頭霧水嘅咁樣。咁我就即係想試下個感覺係點啦。咁我睇完之後咧，我第一下就冇你哋講到咁啫。我大概都知個狼啊，咁樣。 你以為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又係啦，即係俾人問嘅時候咧，就好似。 咦，原來係嗰度係咁噶！ 我大概都明佢個意思，但係我冇諗到，原來我都發覺其實都睇到自己嘅性格嘅，即係我都唔係好打爛沙盤問到篤嗰啲人嘅。原來我係啦，即係佢問我，咁點解係咁嘅？我又冇諗過點解要去，即係我冇諗過點解我要 find out 呢一樣嘢喎。咁我以為個故仔佢設定係咁就係咁樣噶啦，跟住原來佢好多細節嘅位。是可以問翻你點解啦咁樣，咁我係好理所當然覺得哦係咁就係咁咯咁樣。 正所謂嘅咧，佢個入邊個女科學家講嘛，Don't try to understand it, feel it 咁樣。 係啊， 咁我哋聽首歌翻嚟，又講下咁你喺唔明嘅情況下覺得好唔好睇咧 ？feel 到啲咩？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形激情。 太多眼泪。听说凡男士只跟摇碎，我同坐床心里，你话我含蓄到像雨水。我的真性情只需你做证，不想多解定这曲线型恋情，品味迎合那个试听，喜欢到我有个猜到你，有你一套歌，有各样无永远磨合不到，令爱人亦犯错，先感觉到多好，直到用我的态度，可跟你礼物如防滑感冒，偏偏会送赠是防滑手套，很不悔都没用途，但含义高质素，扭曲到我有我构造你。 是洪家豪的歌曲《曲线型恋情》。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已经令到直播室里面的人议论纷纷，因为原来发现了不要说个结局住了，即原来大家感受的东西是三个版本。 系啦，感受嘢都大家明白嘅嘢，即系如果咧系一间大学嘅老师咧，佢讲课咧，令到嗰啲学生系咁，啲 佢就好成功噶啦， 即系都系几有问题嘅。但系佢都即系喺个对白讲啦，即系唔好尝试理解佢，有试去感受佢啊嘛。咁但系我感受到一样嘢就系真系好唔公平咯。你试下我写个咁嘅剧本，直头俾人闹到飞起啊！但系佢仲即系因为佢以前嘅作品啦，Christopher Nolan 啦，起码都有差不多十套咁樣啦，咁都係好好口碑噶嘛，而且佢係貫徹始終咧，就係講一啲時間空間嘅嘢，咁所以大家都好接受佢呢一個直頭係 Nolan 嘅 challenge， 我覺得就好願意入去睇嘅。咁同埋咧，我覺得一個新嘅觀影經驗咧，就並唔係你喺戲院度睇到幾多刺激嘅嘢，或者係感人嘅，或者開心嘅嘢，即係嗰個腎上腺素並唔係喺個戲院度發生嘅，而係走出嚟嘅時候咧。问你啲朋友咧发生咩事嘅时候，跟住咧即系嗰种满足感咧系嚟住睇完套戏之后，你食嗰餐饭咧同朋友倾嘅，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新嘅戏院嘅观影经验嚟嘅。 但系反而今次我睇完之后，我同 Kitty 一样，即系 Kitty 就话、我发现佢 Kitty 头先话就系自己发现自己唔系一个问得多问题嘅人嘛。 系啊， 我反而睇完呢套戏出嚟，我系唔敢问问题啊。我朋友话你有冇嘢想问？我话冇。 你个朋友好醒嘅咩？佢不断咁样做老师咁样。 因为佢知道我要。就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噶，佢惊我阵间睇完之后嘥咗个百几蚊啊，因为我特登住去贵个戏院睇 IMAX 啊，大家都系。 我唔系睇 IMAX， 我睇个大 sofa 谂住舒服啲，因为你话两个 即系摊喺度睇，两 个钟系啊，摊喺度睇。 咁两个半钟头嚟讲咧，我都要考大家嗰个体能噶嘛。但唔系我哋好似佢咁样要调转嚟行，即系我哋可唔可以调转行去厕所？咁我系好惊啊！我惊即系嗰个心理压力系嚟。 至於以前咧，即係如果老師講課咧，即係你知啊呢一期咧老師咧就會講貼題噶啦，啊即係下個禮拜咧測驗咧佢可能會講，咁我就唔敢起身去廁所。而家嗰個壓力就係嚟自於咁啦，我真係驚行開咗咧，我有啲唔明，已經唔明噶啦嘛。 你知唔知我嘅壓力嚟自邊度啊 ，Kitty？ 係嚟自今日要講咯， 同埋問大人。 唔係我都話唔明噶， 唔係因為問大人話佢唔係啊，我點解咧？我反而挑戰成功喎，因為問大人講話佢自己咧30分鐘到就要去廁所嘛， 啊啊、 所以我就跟住呢個指標，因為我成日要去洗手間嗰啲人嚟嘅、我就心諗我只要捱過30分鐘咧 就贏咗啦，就贏咗問大人。 咁即係你都有去到廁所， 我有啊，跟31分鐘去咗啦。 跟住唔係，跟住我原來真係嘅原嗱係首先睇呢套戲嘅時候，真係唔好揀啲好舒服嘅位坐，因為我以為好舒服嘅位坐可以坐得好啲啦。但是因为太污住咧，焗住个肚嘅关系咧，我比平时快咗上去厕所嘅，跟住之后我系忍到，不过都忍到个半钟，因为原来真系佢太多对白，同埋佢就太多位系。我覺得佢勁就勁在佢真係每一個細節位咧，即係成套戲都係一個細節位嚟嘅。佢唔會突然間可能中間你個位可以去廁所嗰啲。跟住我發現我已經特登揾一個位，以為可以去廁所，因為佢爆完好多嘢啦。咁佢爆完好多，哇！終於有機會去啦。咁佢應該都係翻轉頭啊，翻去戰場啫。咁啊，點知原來嗰個位我走咗個位，我朋友話翻俾我聽，原來嗰時係氣慾。先话 可唔可以大概讲下呢度 个主角点解唔死得？ 唔系嗰个 气屋喺边度咧？ 坏人原来唔死得嗰段，佢咪有一个佢哋三个人喺架船度，佢话佢哋喺度倾偈。点解系坏人揸住只表，成日喺度望只表？就系话原来佢一 check 到 身，唔好太剧透啊 ！OK， 系投诉 啦，系啦。跟住之后咧就话佢就原来佢唔死得嘅原因就系因为要不停 check 住只表。 哦， 系啦， 之类啦， 系啦，之类啦。跟住之后原来我 miss 咗最重点嗰 part 咯。 唔紧要，你朋友话翻俾你听。 系啦，同埋点解个女仔即系突然间会变咗咁醒目咧？明明佢都系乜都唔系好清楚嘅人嚟噶嘛。咁所以就即系又要知自己要做啲乜啊嗰啲咧。跟住我完全全部 miss 咗，但系我仲要今次去厕所系跑噶，我第一次去戏院睇， 为一套戏而跑啊！ 系啊，我好惊会 miss 咗，所以我仲计个时间，我望住自己嘅电话，我三分钟我翻到去都可以 miss 咁多嘢、啊。 喂，所以我觉得嗰个付出咧唔系好成正比啊，同埋你个收获啊， 系 个收获就系好多问号啦出嚟。 嗯， 系啊，咁同埋我觉得即系一阵再讲剧情啦，可能我哋可以讨论下某啲。即系时间点，因为我见到喺网上咧有好多人就画翻啲图出嚟咧吓，即系图解分场啊，好劲噶， 系 吓啲，我觉得啲网民好劲嘅。咁但系有一样，我觉得几我好多朋友都认为嘅就系咧呢套戏嘅佢嗰啲音响啊，因为我个女女都已经系国际学校，佢听唔到啲对白。 哦，我就觉得佢好嘈嘅，一开头我心谂啊，因为我好耐冇去过呢啲舒服贵气味戏院嘛，我想哇咁嘈嘅， 好 痛耳仔。 同埋佢哋讲话因为通常 Christopher Nolan 系揾一个叫 Hans Zimmer 嘅做即系无论系 音响 做音乐啊，咁但系。今次嗰、那個Hans Zimmer 咧，佢因為忙於幫另外一套戲叫 Dune， 又係一套經典作品嚟嘅，一套科幻作品嚟，咁就冇幫佢做，咁啊揾咗另外一個做音樂啦。咁咁佢就話咧，因為呢套戲係講時間逆轉噶嘛，咁佢就用咗個方法咧，就係、是、做咗個 soundtrack 啦，即係譬如佢係打鼓打七下先啦，咁佢又會逆轉咁樣播翻出嚟喎，所以你會聽到個音效比較又怪怪地嘅。系啊，我唔知佢咪即系，唔知佢咪即系夹翻逆转嗰 part 咧，我仲用 reverse play 嘅咁样。 我而家真系重新思考一下。 不过我提咧，有一个就系、是、我成日以为套戏就系、是、咁你拍完之后咪rewind。倒轉咯，咁跟住睇翻啲資料嘅話咧，其實絕大部分咧，真係啲演員係即 係向後跑 啊，向後拍咁樣，佢話因為咁樣係真實啲。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四宗是输入个案，有三宗是菲律宾抵港外佣，累计确诊个案5038宗。本地个案有两宗，其中一宗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60岁菲律宾外佣，他平时在天水围工作，曾经到天秀墟剪头发和到仲富街市买餸，周末就在元朗居住。當局正係核實患者喺元朗嘅住址，唔排除有其他外佣要檢疫，亦都會向仲富街市嘅販商派發樣本瓶。關愛基金將會向低收入家庭嘅新來港定居人士發放一筆過10,000元津貼，預計合資格受惠人數大約有203,000人，涉及公帑超過21億元。政府期望喺接獲申請之後8星期內向申請人發放津貼。本身是关爱基金专责小组主席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记者会表示，申请人必须在2021年3月31日之前年满18岁，在2021年3月31日之前以单程证来港定居未满7年，并需要经过经济审查，社区组织协会干事施丽珊认为有关的申请手续繁复，希望当局能够简化申请。元朗721袭击事件14个月，网上有人发起到元朗营点商场，警方在场戒备和截查市民，票控一名17岁网媒记者违反限聚令。防暴警察和便衣警员在营点商场一期戒备，并在不同楼层截查市民和记者，要求记者和警方核实身份。警方放行大部分记者之后，截查网媒自由香港一名记者，向他发出限聚令告票。该名17岁记者引述截查警员说，他并不合法在场采访，但没有交代和哪个共同违反限聚令。他说不会缴交罚款，稍后会抗辩。印度孟买附近一座的住宅楼宇倒塌，至少10人死亡，多人被困。这一座4层高的楼宇当地凌晨大约4点倒塌，救援工作持续，至今8人获救，包括一名的7岁小童。官员估计仲有20多人被困瓦砾。出事的楼宇有至少25个家庭居住，位于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官员说，建筑物的楼龄超过30年，有待维修，但由于疫情，维修工程未能够展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893点，跌7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40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7，瑞士法郎0.916，加元1.329，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2美元，卖出1,898.1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行，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邀请你一起爆诗啦！ 恨你从头到尾多么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梦复原了？叫谁人心伤？ 因为今次新歌的命题而同填词人林夕沟通过关于恨这一样东西，途中大家都有一些情绪抒发过的，令他更加想试一尽情将这个课题用歌曲去表达。作曲温汉文，填词林夕。编曲谢国维，监制于日瑶谢国维。上班两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许廷铿恨。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田姐 Vincent， 做咩啲罐头劈落地下唔执乜执嘅？ 老细啊，啲重嘅唔可以摆上层噶嘛，咪摆地下咯。 但系都唔系就咁劈喺走廊度会棘亲人噶噃。 唔系啊，老细咁重咧，要揾多啲同事帮手噶。 呢度得两罐罐头，你哋两个人都搬唔喐。 咁两罐罐头啊，都唔会棘亲人啦、啊，老细。 仲驳嘴，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小心搬运免扭亲，善用辅助至安心。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我發現咧，唔好討論呢套劇會，呢套戲會好啲 嘅。係啊，同埋咧，如果人哋唔講咧，你好幸福嘅，即係等於你，即係啲朋友，你唔好話俾佢聽咧。你在街道見到佢老公拖住個女人咧，咁佢好幸福。咁你而家越講咧，你越知道自己唔知咁多嘢啊。係 啊， 其實原來即係佢入邊咪講咗一句説話咯 ，ignorance is 係咪 bliss 定咩啊？即係佢話你唔知道你 就係優勢， 係啦，就優勢啦，就你唔知道優勢，優勢。但係你睇完呢套戲就係咁，你唔知道係優勢。係 啊，點解我咁講咧？因為頭先新聞嘅時候同 Kitty 同敏達人傾偈啦，我發現我越嚟越亂。我开头都仲话自己以为自己有 50% 系睇得明嘅， 系， 我而家觉得自己有 20% 已经好叻女。 但系人生就系咁样噶啦，我觉得就好似睇完呢套戏咁咯。 系， 有啲人就 系 知道自己唔明，有啲人就以为自己好明，咁有当然亦都有啲人系真系明啦。咁但系点解我觉得呢套戏咧就唔系我 expect 当中嘅，即系如果你问我个。觀影的感覺呢、即是你問我 feel 成點呢，我就不好 feel 的。咁點解呢，其實我有幾樣嘢嘅。第一呢，我覺得最精彩啲鏡頭真係 trailer 睇晒㗎啦。嗰啲翼即係點樣啊，一啲車到後行啊，又或者係啲水點樣向上升啊、或者係有啲子彈嗰啲嘢呢。咁佢 嗰啲最精彩啦，已經睇咗啦。咁入到去就發現有一樣嘢，其實係一個心理學嚟嘅。咁呢個真係要講話，佢入邊咧咪有講個傷呢樣嘢嘅，鎖字邊做個再誒， 係啊， 佢係講話即係物質入邊嘅嗰種能量嗰種啊，即係因為我哋慣咗個物質就係，譬如我打爛個杯。個杯就會裂噶嘛，呢種係一種 entropy 嚟嘅，即係你再問我深啲已經唔識噶啦嚇嚇，咁我哋喺我哋生活世界所謂叫正向，就是、正向嘅時空啦，咁就係、是、總之你打爛杯個杯就會裂啦，咁你就係反向逆向嘅時空嘅就係、是、個杯會裂咗，個杯會突然間 黐翻 黐翻埋啊，咁呢種係另外一個時空嚟噶嘛，咁啊呢個 concept 咧係好有趣嘅。咁但係因為我哋生活喺即係講心理學上啊，我哋生活喺我哋所謂嘅正向時空啊嘛，我哋係慣咗咧。啊，如果有嚿嘢揼落去阿 Kitty 或者摸呢個頭，咁我知道幾時嗌啊嘛，我知道會發生咩事，就佢揼落嚟嘅時候咧 ，Kitty 就會痛啦，咁我就會幫阿 Kitty 痛定先，我就 Kitty 小心啊，或者摸你啊咁樣，我識得反應啊嘛。咁但係套戲佢喺嗰啲逆向嗰啲時空嘅時候咧。佢就開咗支槍啦，然後支嗰啲嗰啲子彈咧會就攝翻入支槍。我其實咧，我唔好識得反應，我唔係好識得，即係等於係一個點講啊？唔夠簡單嘅魔術， 所以科學家咪叫你開頭要練習咯。 但我唔識得反應啊嘛！你見到啲即係啲樓宇，佢都唔係向下冧落嚟啲人咯，係升翻上去整翻正常喎。咁 OK 啦，執翻好嘢啦，好似我個女間房咁啊！我希望我間女一齊正向嘅時空啦。咪逆向嘅時空啦，就係、是、我入每一次入去就由好亂變翻好乾，我好整齊，我好希望係咁嘅，咁我就會好開心啦。咁所以咧就係佢好多打鬥鏡頭，我唔知道幾時嘅為之係驚險啊，我唔識嘅反應。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嗰個女主角嘅高度啦。嗱，雖然個女主角好有氣質啊，有啲似屙得你下平添。 係。 如果 close up 嘅時候，但佢只要一企起身咧，佢要仲要著四寸高踭鞋，佢嘅咪六尺三啊？ 誒係191cm 啊！ 哇， 係啊，191啊， 191.9啊嘛， 咁佢就 一米九咯，係啊， 我初初都聽錯，我以為自己係咪1.7米啊，1.9米， 係， 咁所以佢一行埋去嗰啲人群當中咧，你覺得好似 CG 啊，或者係睇緊呢一個哈比人啊，咁所以咧，即係有少少劇透啊！即係我哋成套戲咧，就係話嗰個所謂主角啊，主角啦係冇名噶嘛，I'm the protagonist 咁樣嘛，我就係主角冇名嘅，唔係叫阿 John 啊，冇名嘅嚇。 阿 John 係真人個名啫。 咁佢要保佢要保護個女主角啊嘛，但係佢行埋去個女主角嗰度咧，佢都係點講啊？佢條腰到佢屎忽咁樣，咁佢真係保護唔到佢啦。咁同埋最驚險嘅時候，個女主角面對個反派咧，佢企起身咧就。佢企咗起身，個反派就不嬲矮過佢嘅，仲要坐低。我嗰陣真係等個反派好驚，我覺得有個龐然大物我支槍指住。咁你諗下，你會等個女主角驚啲，定係等個反派驚啲？ 所以香港咧有一個咧討論區有其中一個熱話咧，嗰陣時咧，我睇到我未入去睇院睇嘅時候，我唔知道原來高得咁誇張。我睇到有一個熱話，有一個就係話，到底呢套戲入面嗰、那個男主角阿 John。几高 咧？其实佢冇特别矮噶，咁啊，只不过隔篱嗰个太高咋，咁啊。 他逼真的恶何自着？他坚稳的教我跪着，他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去那雪收心奇香，这局里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痒，陪我迷上风云，越过还变细路，十块木碎伸手看思小魔咒，踏遍无数星斗，永远和我清走，忘记俗世几斗烦恼。 嘅系德伦斯梦游仙境。一首歌时间回到嚟啦，我哋继续讲《天能》呢套嘅电影。 系、 问大人咪后有问到我同 Kitty 一个问题， 系 佢问咁你同 Kitty 你 feel it 咧，系啦，你唔 understand 啫，你个 feel 好唔好啊？ 觉得好唔好睇啊？不如 Kitty 答先， 我觉得好唔好睇啊？因为今日咁啱有个朋友问我，佢话、我都未睇啊，不过身边好多人睇啊，你寻日睇咗，你觉得点啊？咁样诶，呢、這个嗱纯粹个人意见啊，我就答佢我觉得冇特别好睇咯，但系又可以睇下嘅。因为首先，即系我睇完出嚟唔会话哇好正啊，觉得好好睇。因为可能你第一个反应就已经系仲谂紧嗰件事啦。咁、但系我已经唔系话劲多问题问嗰啲人嚟噶啦嘛。咁、但系都即系我唔知道我个兴奋或者我觉得嗰个紧张摆喺边一个位。 系啊，我就系唔知道。系啦，咦佢即系我咪就系讲啦。揼到你哋，我知道緊張嘛。我其實都唔知佢幾時中彈，係啊，兼仲睇到唔明喎，即係好似好罪，一路睇得好罪疚咁樣。前面嗰場戲都未明白， 我反而覺得自己個感覺係似睇緊一套度橋咁咯，即係好似佢係咁喂啲嘢俾你，咁跟住跟住我就要嘗試諗下，關咩事？點解咁咁樣？咁跟住最尾個 message 就係其實佢都有啲寓意噶嘛。臨尾佢咪講話因為係未來人諗出嚟嘅，咁所以其實可能到最後咧，佢哋已經冇曬資源啦，佢先要翻條時光隧道去揾翻過去嘅你，殺你哋攞翻你哋資源咁樣噶嘛？咁其實 但係咁樣喎，佢講完之後，佢又講嗰個祖父愛咩啊？祖父悖論喎， 係 咁如果你又殺，即係你未來嘅人殺咗，即係我個孫殺咗我，咁點會有我個孫咧？ 係 咁跟住佢，咁唔理噶啦，咁樣咁啊攬炒咯，咁我明噶啦。 佢哋講到未來人好唔聰明， 唔係我諗佢即係如果我都有同阿 Eric 講嘅，即係個未來人如果殺咗而家佢嘅祖先，咁咪冇佢哋咯。咁但係如果佢哋係生活一个好差嘅环境啊，佢哋系咪可能宁愿唔出世呢？你死咪你死咯，咁样反正我都唔想出世啦，咁样咁啊冇 I don't care 啦，咁样咁真系一种滥炒嚟噶嘛？咁你咁事实上世界上有人行呢一种嘅方式噶嘛？咁我会好明咯，但系其他有好多嘢就唔系好明嗰个男主角。即係點講？一般嚟講我哋嘅如果教寫劇本咧，就係、你個主角都要捉緊你嘅命運啊！即係就算你唔係好知道會點，但係你盡量諗一條橋去解決啦。即係譬如你係窮小子，你想要入哈佛咁樣，我咪就係睇啦。 即係知道啊呢套戲一入嚟就講個窮小子點樣奮鬥入哈佛。咁但係其實呢套戲咧由頭到尾咧個主角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嘅。你事實上佢入去咧第一場喺嗰個 Opera House 咧，總之開頭一般觀眾以為你入去救人質嘅，其實佢又唔係救人質喎。 係咯， 佢又。要攞嗰嚿串燒啦，其中嚿串燒。咁咧後屘我哋先知點解，跟住佢每一次嘅行動咧，其實佢都唔係好清晰咁講佢係做咩，所以我哋作為觀眾，我唔係好知追乜嘢。咁而李亞力咧，我同佢都傾過噶嘛，咁咧就喺呢個咪後傾啦。咁佢作為一個音樂人咧，佢開場。就已經係有少少打折扣啦，佢就會講，因為佢一個演奏家嚟咁，佢指揮家嚟，佢話嗰對 band 都唔係咁坐嘅。佢話你講到係國家大劇院，嗰對 band 唔係咁坐，嗰啲樂器唔係咁樣， 即係啲大提琴唔係擺喺啲小提琴隔離嘅咁。 啊，即係知道啦。跟住佢仲有啊，佢講咗一個樂器咧，我唔識嘅。佢話嗰個樂器咧係一個好。big deal 嘅樂器嚟嘅，其實佢仲要擺兩個喺度。佢其實如果你作為一隊 band 咧，你擺兩隊呢啲咁，即係擺咗兩個呢樂器，其即係嗰啲音 冚曬 啲聲㗎啦，咁樣就唔可以咁。喂，呢啲你咁大製作嚟，呢啲都咁咁唔講究咁咯。佢作為一個音樂人，哇，係啊，使唔使地打嚟講啊？咁又唔好，你 幫我講咗佢啦， 講咗佢啦。 講嘅時候可能又係第二個版本嚟喎，可能係我哋三個唔明嘅嘢咯。 即係所以佢個 first impression。已经唔好噶啦，第一场戏、 我第一场戏已经好乱，所以我其实成套戏咧，坦白讲啊，我去到一半我真系唔知佢做乜，但系因为我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系你觉得你好明噶嘛？ 我出翻嚟，我系知道后半决嘅时候先话明啲，但系我就系头一半决嘅时候咧，我好努力去追啲字幕，因为其实佢哋讲嘢都好密嘅，同埋我就好乱，我就不停要逼自己记住呢一 part， 我好啦，到下一 part， 佢点解突然间会跳去第二度咧？佢点解突然间会揾呢个人咧？跟住突然间又唔知。做咩事佢救下个人，突然间就自己俾人绑住翻噶嘛？人质你记唔记得啊？有一幕就喺个两个路轨中间咧，又要佢死咁噶嘛？ 第二幕啦， 系啦，咁死完之后又唔死噶， 唔系嗰个有寓意噶，嗰个路轨嗰个咧，佢话一个火车系向前行，一个火车系向后 行，又有呢 系呢啲所谓寓意，咁呢啲我都睇得到吓，但系当你好忙追字幕嘅时候，其实你唔理嗰啲寓意，嗰啲系叫 subtext 啊嘛，嗰啲就系你先明咗个对白，你先明咗个最基本嘅意思，然后你就哦嗰日咧。莫莉是喝咖啡的，他代表清醒的、Kitty 是喝啤酒的、他代表他想买醉的、咁但係其實呢啲係 subtext 咯，我哋就係講係即係似少少嘅一個內容。你首先要知道咗阿 Kitty 同阿 Molly 嗰日嘅 conversation 嗰個對話就係講分手啊咁，即係你知道咗呢樣嘢先啊嘛。係咁所以但嗰陣已經好亂啊嘛，你掛住睇佢死唔死啊，同埋嚇 係佢會唔會死啊，同埋對於我呢個膚淺嘅平民，我都有留意佢點解不停有火車嘅，但係我嘅留意就係、是、哇呢、這個城市咁繁榮嘅。停啲車去喐嘅，佢唔停噶喎，即係我只會係睇呢個咯，係冇膚淺啊！ 呢個即係你睇佢幾正唔正點係嘛？ 係啊， 火車都已經唔正點啦。 所以我就好多嘢都唔係好明。咁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套戲好唔好睇咧？我緊張嘅，我緊張嗰個位就冇問大人講到咁 detail， 就係話喂，我都唔知佢幾時先都有嘅，有即係佢幾時打落嚟，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佢打嗰啲位咧，又好似打都唔到肉，因為平時我哋。睇嗰啲咧，譬如功夫啊，即嗰啲打到好肉噶，好到肉噶嘛。啊，佢打下又好似反轉頭啊，咁樣唔係 我都即係唔知道你幾時死啊。 係啊，但係我只係唯獨是我緊張嘅樣係咩咧？我會好緊張個主角唔好死。我每一次一 但 係 個主角開頭其實第二場都已經係。就是你话火车嗰度啊， 系啦， 佢已经沉死噶啦嘛， 系啦，就系、是、死得嚟又唔死咁，即系咁死唔死咧？咁啊好鬼紧张。我嗰阵时一望嘅时候就谂，头十几分钟就话咁快就死咗，即系就会有好多呢啲唔同嘅疑问，好多问号。咁你问我好唔好睇？我觉得未去到而家大家坊间讲到咁铺到咁大嘅，因为我太过冇脑，同埋我觉得好乱。 嗯。 如果你問我嘅，我簡簡單單，我會覺得睇阿 live 好啲。

点零九分啊，翻翻嚟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嘅直播室，继续有李敏啦，有 Kitty， 仲有我Molly喺度。 咁今日我哋讲紧咧就系天能呢一套戏啦，但系我哋又唔系完全讲咧呢个影评，而系我哋作为一个观众咧系讲啦。当我哋咧 cannot understand 嘅时候，我哋有 feel 到啲咩咧？佢都即系佢入边有句对白啊嘛，Don't try to understand it, feel it 啊嘛。 我觉得系讲俾睇紧嘅人睇嘅，啱啱喺嗰个时间，大家都一头雾水嘅时候，佢就要出呢个话 你 feel 一下咁样啦。咁咧，即系虽然好多人睇完咧嗰个感觉同一般嘅观影经验唔同啦，仲有即系一头雾水啦。咁但系点解都仲咁多人睇咧？咁 系咪就系因为要睇四次咧？每个人所以票房咁高咧？ 咁但系你试下，如果我拍一套戏咁样俾人一头雾水咧，其实就落画落四个上画四个钟已经落画噶啦。咁但系点解咁多人要争住睇 Christopher Nolan 咧？咁其实咧，佢都系一个传奇嚟嘅。咁啊，今时今日嘅点讲啊？西片啊，商业嘅西片嘅导演嚟讲咧，咁啊，佢都系数一数二噶啦。但系佢唔系拍好多套戏啫，系1998年开始，而家都系。天能是第十一套，就所以比起話 Steven Spielberg 啊，或者有啲多產導演嚟講咧，即係佢真係好精準啊。 係 咁可以略略講啊，佢嘅filmography 啊，即係佢拍過啲咩戲啊？1998年一套 Following 啊，呢套我就冇睇過嘅。咁但係咧，佢真係我哋叫響朵之作咧，就係2000年一套叫 Memento 嘅。咁就講一個男人咧起即係醒咗，但係佢失憶啊。咁所以佢就要揾翻發生咩事。咁佢就嗰套戲咧就係、是、即係 Memento 有個感覺好似 moment 啊嘛，就係佢每一段都係做完之後就會翻去前面少少。咁然後做完又會翻去前邊少少去揾翻個真相咯，即係到底個太太係點樣死嘅咁樣嚇。咁佢甚至因為佢係失憶咧，佢就要提自己一啲重要嘅線索啦。咁佢就會將啲線索紋喺個身上邊啊，咁或者係影相啊咁樣嘅。咁嗰時就已經覺得 Christopher Nolan 佢啲佢係自己寫埋劇本噶嘛。咁都係知道，即係當個導演同埋個編劇同一人嘅時候咧，佢真係靈與肉嘅溝通啊，係即係拍得係好精準嘅嚇。咁跟住一套叫 Insomnia 啦，咁呢套係大卡士，但我都冇睇嘅。咁跟住咧，佢好犀利咯，去到2005年咧，其實佢第四套戲咧，即已經可以拍到 Batman Begins。咁佢就拍咗個三部曲，咁但係佢就卡拉咁拍。去到2006年咧，佢就拍一套叫《死亡魔法》The Prestige 嘅。咁呢一套咧就係講兩個魔術師，因為初初係一個師，即係點講啊，少少嘅誤會就變咗佢哋係仇人。咁兩個魔術師咧就喺度鬥法嘅，即係你有呢一個 tricks 啦，即係你有呢一個表演嘅技術啦，我又要一個勁過你嘅。咁後面咧佢仲牽涉到咧，即係一啲其實話最精彩嘅一啲幻術咧，其實都係科學嚟噶嘛。咁佢入邊咧就有一個好我覺得好重要嘅客串演員咧，就係、是、David Bowie。佢做個角色咧就係、是、一個 Tesla。Tesla 咧，你知而家係車啦，就出名啦。但係以前我哋細個就係識得愛迪生噶嘛。咁啊 Tesla 咧就係幫咧愛迪生嚟打工嘅。但係咧，其實佢嘅諗頭咧就係即係仲勁啲嘅嚇。佢當時咧佢就係同即係Tesla 咧，就佢就係提倡同埋並發，即係研究呢個交流電嘅，就係我哋而家用緊呢啲電。咁但係愛迪生咧就係用緊直流電嘅。咁所以佢哋咧就係由呢個員工咧同埋僱主咧，即係愛迪生嘅僱主啦嚇。咁後屘咧就變咗結怨嘅。咁一個即係佢入邊又係包含咗一啲講呢個電力發展嘅歷史咯。咁嗰個又有啲有一啲魔術師嘅一啲秘密啊咁樣，所以好好睇。同埋佢嗰個年代，仲有嗰陣有點啊，卜卜脆嘅 Scarlett Johansson 做啦。咁嗰兩個魔術師，一個就係狼人啦，一個就係蝙蝠俠啦，咁所以個卡斯嚟講，全部好 good looking 嘅，嗰個年代嘅嗰啲衫啊，都會係好靚嘅。咁跟住就。佢 Prestige 之後咧，即係2006年咧，即係隔咗兩年咧，佢就再拍一套咧，就係、是《黑夜之神》啦，《The Dark Knight》啦，又蝙蝠俠啦。咁跟住佢就拍《潛行空間》啦，《Inception》啦。咁呢一套咧就係、是、講 真實同夢嘅， 嗯， 咁啊， 李安納度 係李安納度啦，咁同埋有呢、這、一個法國影後啦，叫係咪 Cotillard 啊 ，Marion Cotillard 啦，咁其實就係佢講話，我要改變個世界咧，我係由改變嘅人一個念頭開始，但我點樣去改變咧？譬如我覺得即係譬如 Kitty 係一個點講啊？即係一個影響世界嘅大人物嘅女咁樣，佢將來會承繼佢阿爸嘅生意嘅。咁我就要走去 Kitty 嘅夢入邊，去擺一粒種子落去，就係、是、呢個 inception 啊、即係就係種一個 idea 喺佢嘅方。但係呢個咧，我唔可以咧俾佢知道咧，係我哋種嘅、哦。是要懶是阿 Kitty 自己想出嚟的。咁佢話如果越入佢個即係越能夠入到佢個夢嘅深層咧，就越能夠強大。咁所以咧，佢哋就發明咗個機器。咁你要信呢樣嘢先啊。Which is 佢係簡單嘅，佢嗰、那個即係 Inception 佢嗰、那個嗰、那個遊戲規則係簡單嘅。咁大家 即係冇呢套咁複雜嘅。 可能。佢講緊，而家講緊十年前啦，嚇、十年睇都覺得複雜嘅，而家就已經唔覺得一啲都，我睇翻一啲都唔複雜啦。 咁因為已經睇埋呢一套啦， 睇埋呢套啊，即係一定冇呢套複雜，呢套複雜十倍。嚇，咁、即係我只不過係要入去阿 Kitty 嘅夢入邊，但係我如果入 Kitty 嘅夢入邊咧，都係第一層夢啫嘛。咁、如果佢喺夢入邊再發多個夢， 係。 咁佢就用升降機啦、 嗯， 再落啊！即系我而家系B 1系 Kitty 嘅第一個夢，跟住如果落升降機 B 2 w 就係夢中夢。咁跟住再，因為我要 make sure 嗰個種子化就要再落啲咯，可以去到 B 3就夢中夢中夢咁樣。咁、但係咧，佢又玩咗一啲時空嘅，就係話越落去，即係越落去，去 B 六咧。B 六嗰個夢境，你感覺到嘅時間係會快啲嘅。即係譬如 B 1你明明架車都就嚟跌落海啦，咁佢只係講緊跌落海，可能講緊十秒嘢啊。但係如果喺 B 六咧，我同阿 Kitty 食完成餐飯咧 ，B 一嗰架車都未跌落海，就係你 get 到呢啲少少遊戲規則啦，你就會覺得好好睇噶啦。咁到底我最尾可唔可以即係入到阿 Kitty 嗰、那個夢境入邊，擺到呢個改變世界嘅 idea 落去咧？咁其實就係你幾起碼追到，即係有劇情去追啊嘛。係。 嘅歌曲名字叫《粉碎糖果屋》，主唱嘅 Present Featuring Serenity。首歌时间翻到嚟啦， 咁啊，继续介绍翻咧天能嗰个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啊，系啊，咁咧就佢拍咗三套Batman 啦，咁就系喺呢个2005至到2012嘅时间啦，咁啊拍了三套，但系当中咧佢就插咗两套佢自己我觉得很好好睇嘅戏啦，就系呢个死亡魔法啦，个魔术师而家叫 The Prestige 啦，咁另外就是一套潛行空間啦，呢部冇睇嘅冇咧，太細個啊！ 唔係啊，因為嗰陣時又係啲人又話好深噶嘛，咁我咪唔睇咯。 咁你而家可以啊，因為 N 字頭嗰個電視台你可以，如果你有 subscribe 唔係電視台嚇個串流平台，你可以睇啦咁樣。咁啦咁佢拍完曬之後咧，就喺2014年咧拍一套叫 Interstellar， 我唔記得中文係叫咩，就係 唔知咩星際 乜乜嘅嚇， 又係好亂嘅，所以我又係冇去睇。 這個呢，我後來看回呢，我覺得是有感動的，即其實他之前的戲都是複雜的，Christopher Nolan 呢就在 UCL 英國倫敦啦，這個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呢就讀文學的，而他就是那時候認識了他太太啦，Emma Thomas， Emma Thomas 咧就系佢啲电影嘅监制嚟嘅，咁所以成一败啊，都同个老婆有关嘅，系啊。咁Interstellar， 因为如果佢老婆明嘅话，咁佢哋都以为哦，咁我都明啊，咁咪冇谂过其他人明唔明咯、啊？会唔会系咁咧？ 有机会有，即系如果个监制同你系太有血缘关系嘅时候啊， 同埋都会好支持你咯。 咁我真係唔知，即係唔知佢哋係會支持啊定係 拗交 啦，就係、是、因為同你咁 friend 所以就講真嘢嚇、會唔會佢老婆好清醒啊咁樣。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另外一個親戚對於佢嚟講好重要，就係佢細佬啊，佢細佬係成日同佢一齊寫劇本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其實作為電影人呢，個文學根底係好呢，就你再加埋你如果係有導演嘅能力咧，那個故事性就會可以好強啦。咁當然咧，你有強到某個位置都要走一走啲觀眾。 咁但係我跟唔到啊，大佬。 咁個 Interstellar 咧都係一啲講時空嘅嘢嚟嘅，都係一啲科學嘢嘅。即係 Inception 咧都係夢境啫嘛。即係佢入邊有一個感動位嘅，就話佢咧，佢咪講話頭先講話越深層嘅夢咧，啲時間咪越快過噶嘛。咁佢同佢老婆做實驗，即係阿迪卡給比奧同埋阿法國影后咧，佢就做個實驗，就落去好深層、好深層嘅夢中、夢中、夢中、夢啊嘛。咁結果佢哋真係可以白頭到老喎、哦。咁到個老婆一醒咗嘅時候，佢好懷念白頭到老嗰個日子。佢就係翻去真實嘅時候，佢成日覺得個真實係假。 所以個老婆有種嘅抑鬱啊，咁成日想入翻個夢度啊咁樣。咁結果做一啲不幸嘅事啦，咁入面佢都有種情啊，有種情喺度，同埋會講到話啊，好似莊周夢蝶嗰種浪漫嘅，即係一啲有啲意境喺度啦。咁而家講到 Interstellar， 其實佢就係講到個地球就係毀滅嚇，咁啊即係連 NASA 都要 lay off 啦，係、已經係咁啊，谷物又種唔到咁樣，咁就我哋地球人要移民，咁佢就話有一個計劃咧。就是派了六个那些叫 astronaut 太空人去六个很远很远的星球啊、即是你要入去虫洞才去到那些呢，即是不是在太阳系的，你不是土星那么简单啊。那有六个，那就是去找一些适合人类居住的。 我終於開始記得少少啊，咪講係，我終於記得，我一路都 係， 係跟住好似有啲就 咁，其中有三 寸草不生咁樣， 有三個咧，即係佢 make sure 嗱，我哋都派咗六個港台人員去啦，咁啊，你要 make sure 嗰度真係住得人，你先啊，好復翻個 WhatsApp 俾我啊，如果唔住得人，你就去死啦。因为他们回不到来的了，那些原油啊或者他的 死事来的了， 死事来的了， 是啊 是啊，那有三个，那其中一个就是麦迪文嘛， 就之后在火星种薯仔那 个，是的，那是另一套戏，是的，那是一套 很易捞乱的， 他就醒了，但他在 Interstellar 就不够醒了，他就去到那个星体，总之我们地球人就有三个希望，第一个是麦迪文的，但是其实麦迪文呢，他就讲到人性一样东西，根本他那里就是寸草不生，但他是都要 send 个 message 回来，就叫我哋去，话你住啦， 因为佢 想 俾人 救 啊，系啊，佢话佢开头都想做死事啊，但系人性系去到最尾嗰一刻就系自私的基因啊嘛，咁跟住好啦，剩翻个缘由啦，就男主角啦，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同埋女主角就系 Anne Hathaway 啦，咁 Anne Hathaway 就话即系佢其中一个死事系佢男朋友嚟嘅，佢就讲去我条仔度啦，我条佢话点解你，但系你条仔嗰个星球比较远啲，应该去近啲嗰个，佢话我条仔系唔会呃我嘅，佢话点解？因为爱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即如果那里真是寸草不生的，我条仔不会老点我了。但是那个主角就没有听他说，去了去近这个国。因为为什么他也都自私，因为 他要 make sure 他回到地球见个女儿嘛，所以他就没有听他说。即嗱，我即就唔講咁多啦。咁到底跟住發生啲咩嘢咧？咁樣就係講個揾翻呢一個即入邊係有情喺度咯。即原來係咪 Anne Hathaway 係啱咧？即愛你個人係唔會老點你咯。咁跟住咧，佢就跟住Christopher Nolan 咧就繼續咧就去講一啲時空嘅嘢啦嚇。即咩其實《鄧寇克》咧都係一部戰爭電影嚟噶嘛。咁我自己就未睇，但係根據我啲電影人朋友咧。就講咧，佢話其實就三條線嘅，三條線，一條線咧就係講，譬如咁啦，一條線係講一日入邊嘅嘢，咁然後咧就 intercut 啦，即係就會剪嚟剪去啦，就等剪另外一條線 B 線係講一個禮拜嘅嘢嘅，跟住 C 線可能講一年嘅嘢，但就係剪嚟剪去咯，咁其實都係 好亂咯。都唔知係一日啦、一年定係， 但我反而好想睇喎，聽到咁樣講，即係好似即係打開咗嗰個墨門咁樣啦，而家即係好似好想睇翻佢之前嗰啲嘢啊。係 啦，嗱 ，Memento 好睇嘅 ，Prestige 啊嘛 ，Prestige 係好好睇，呢套就係我愛上佢嘅電影嚟嘅。 先呢個， 呢個應該係 N 字頭 都有， 唔係 N O 字頭。但你要俾錢$8雞啫，係啦，咁俾啦。啊 ，Inception 咧就喺個 NE 嗰個就有啦，你睇有得睇啦。咁跟住鄧寇克我唔記得咗啦。咁嘅天能啱啱睇完，但即係我有啲朋友睇完之後話，真係今次真係跟住係NG 喎咁樣。咁但係我就話個導演本身唔係 NG， 因為導演本身你睇到咧，佢作為一個藝術。家嚟講咧，佢係不斷咁樣進步啦。當然進步到佢邊啲外星人，我哋唔明啦。但其實佢冇妥協過咯。佢由頭到尾都係一個主題，就係你喺個時空啊，嗰度發展啦。而且佢可以點講不斷創新啦。咁再加上佢有三套好賣得嘅 Batman 啊嘛，咁所以其實佢係有資格咧， 有本錢 去做呢個實驗， 係 啊實驗嘅咁樣。咁至於下次如果佢再做實驗，你聽即係就睇唔睇佢咧？咁你哋就可以再諗咯。 好啦，咁我同 Kitty 準備翻去做功課啦，温習。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同朋友去年八月在佐敦遇袭案，两名接载凶徒的男子早前罪名成立，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刑。其中十六岁的首被告被判入教导所，三十岁的第二被告被判监四十六个月。首被告早前承认无牌驾驶和无第三者保险驾驶，另外亦都被裁定串谋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以及擅取他人交通工具罪成。第二被告早前承认三项控罪，包括串谋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擅取他人交通工具和无第三者保险驾驶。案发在去年8月29号，岑子杰同朋友在佐敦一间餐厅遇袭，他的朋友阻挡时手部受伤，两名凶徒逃去，负责接载凶徒的两名男子其后被捕。元朗七二一袭击事件14个月，网上有人发起到元朗刑点商场，警方在场戒备和截查市民，票控一名17岁网媒记者违反限聚令。防暴警察和便衣警员在刑点商场一起戒备，并在不同楼层截查市民和记者，要求记者和警方核实身份。警方放行大部分记者之后，截查网媒自由香港一名记者，向他发出限聚令告票。那名17岁记者引述截查警员指，他并不合法在场采访，但是没有交代和哪个共同违反限聚令。他指不会缴交罚款，稍后会抗辩。海关倒破一个冒牌月饼集团，拘捕四人。涉案的元朗一间酒店涉嫌以正货价七折售卖假冒杏香老饼家的月饼和月饼券，估计市值大约90,000元。消息指涉案酒楼是家家好宴会厅。海关说冒牌月饼抽集了正牌货品的注册商标，但是外观设计和正货明显不同。恒香发表声明，建议消费者经由相关门市和恒香官方网站购买产品，或者从各大型的超级市场和百货公司购入正货。声明说，恒香产品过去多年都是不法之徒获利的途径，公司今年在商品铁罐上引入防伪条码和加密专利技术，消费者以手机应用程式扫描启动条码就能够验证真伪。本台曾经向被指涉及事件的元朗家家好宴会厅查询，暂时未有回应。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一名研究助理日前确诊新型肺炎，在他工作的地方有14个环境样本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包括他座位的电脑滑鼠、附近台凳和门柄等。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未能百分百确定怎样感染，但是相信患者将病毒带入实验室的机会较高。有关实验室、有关的办公室已经关闭并进行大清洗，患者的同事已经被送往检疫中心，至今未收到相关的初步确诊个案。中心已经向有机会到过有关楼层人士派发样本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718点，跌9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31点，跌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1，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2，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67美元，卖出1891.1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 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午夜十二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30多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系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是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想是全城的市民和医护亦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阿田姐 Vincent， 做咩啲罐头劈落地下唔执乜执嘅？ 老细啊，啲重嘅唔可以摆上层噶嘛，咪摆地下咯。 但系都唔系就咁劈喺走廊度会棘亲人噶噃。 唔系啊，老细咁重咧，要揾多啲同事帮手噶。 呢度得两罐罐头，你哋两个人都搬唔喐。 咁两罐罐头啊，都唔会棘亲人啦、啊，老细。 仲驳嘴，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小心搬运免扭亲，善用辅助至安心。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上个礼拜咧，我哋咧喺塔罗 Rainbow 时间里面咧，都有提过咧 ，Rainbow 今日会介绍啊，或者分享一啲新嘢俾我哋知喎。 嗯，冇错。 系咁啊，今日啦，你有啲乜嘢同佢分享呢？ 我想分享一副比我年纪仲大嘅塔罗牌， 咁都好多都可以系啦。 系咯，你咁出名， 系咯， 系嗱。其实呢副塔罗牌咧就系1988年咧就出版嘅，佢、叫草药塔罗。佢、出版嘅时候咧就系震惊一时嘅、因为佢将一啲古代嘅占星啦，同埋塔罗啦，再加埋药草咧就捞埋一齐。所以当你抽到呢只牌嘅时候咧，就会抽到唔同类型嘅。可能草药啦，譬如可能唔同嘅方疗啦，咁去帮助你咧去调整你自己 energy。最特别嘅地方咧，你唔需要食呢个草药噶，你只要用呢一只牌摆身边，好似呢只草药咧就会帮助你咁样 嘅。吓、咁即系我咪一次过买咗呢个有成50多只牌， 佢有78只， 系70多只牌嘅塔罗翻去咯。 冇错，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几唔同嘅，因为。佢本身發現呢隻牌嘅人咧，佢自己就係研究同應用好深嘅草藥師嚟嘅。咁佢哋兩個人咧都係一個好熟悉草藥嘅人啦。佢哋會識用中藥啦、北歐嘅藥材啦、唔同世界各地嘅藥材咧去處理呢件事。 咁佢係亞洲人、西方人定係中國人嚟噶？ 亞洲人、西方人嚟嘅，不過佢對中醫有研究，所以佢有人心喺裏面嘅都。咁、另外啦，佢呢隻牌最特別嘅地方咧，佢係治療你嘅情緒，而呢副塔羅牌就係做呢樣嘢噶啦，佢係有治療嘅功效，令到你覺得啊，自己好似喺宇宙裏面。找到一些能量去 support 自己咁嘅， 咁我想问一下咧，咁呢一个嘅牌，你头先都话攞嚟冻喺度辟邪，或者冻喺度治自己噶嘛？咁即系话我冻咗喺度嘅时候，系咪我就唔可以再玩佢啊？定系我攞唔攞去拎翻出去玩玩，然之后又出去冻喺度？ 我通常就。如果佢如果系觉得我真系好需要心灵上嘅支持，咁我就抽咗佢，跟住摆银包袋一日，咁之后我就将呢只牌会摆翻落副牌里面噶啦。咁、可能系嗰日嘅护身符咯。 哦，咁、都搞笑啊！70多日护身符，睇下用边只， 睇下你嗰日非常方便噶。 系， 咁起码你唔使袋住铺翻西喺个银包先， 即系佢嗰张卡已经代表咗个草药啦嘛。 冇错， 如果唔系佢话搵人心，我唔知边个地方搵啲人心摆一日。 一样原西， 唔使考虑。 你抵喎，你而家袋住就得咯。 咁但係咧，譬如佢唔同嘅元素代表咩唔同啦，咁所以咧佢唔同嘅牌啦就有唔同嘅功能嘅。譬如可能啦，我頭先抽咗一隻牌叫魔術師啦，即係我成日講嘅。咁魔術師咧。佢自己本身咧就黃芪呢種草藥嘅，咁佢係代表緊咧，我呢個 moment 啊真係太攰啦，我需要為自己自私啲，做一啲自私嘅決定去保護翻自己，所以咧佢同一般塔羅牌嘅解釋有少許唔同，因為佢係除咗塔羅嘅解釋之外，佢仲撈埋呢只草藥嘅功能喺裏面，然後去詮釋翻一種塔羅嘅意思出嚟咯。 點解呢一個嘅作創造者咧叫做佢會有咁嘅諗法？因為頭先都話將神秘學啊咩係咪叫醫藥學啊啲叫咩中藥 學 草藥學係啦，再擺埋塔羅一齊，佢點解會有咁嘅概念咧？同埋佢點解會？即係會諗到呢樣嘢呢， 因為呢其實每一隻塔羅牌呢佢都有自己占星嘅意思嘅。咁、古代占星呢其實係最早嘅醫學嚟嘅。所以其實喺我哋以前呢希臘啦、你唔係去睇醫生㗎，你係去睇占星師、決定你而家係咩病同埋你要做啲咩保養。所以佢係用咗古代嘅占星學再配埋塔羅牌，然後再配埋78種唔同嘅草藥去幫助你嘅身體嘅，譬如真係有當歸啦，有洋甘草啦，有辣椒啦，有香芹啦，大蒜啦，即係有一啲其實係好現代嘅嘢去融合返，去令到我哋得到呢個身體嘅平衡。 咁但係我想話啦，呢一個嘅牌啦，即係未必個個人，即係好似我咁，都未必會擁有或者未必會係想要擁有㗎嘛。咁呢一個牌呢，即係我覺得得意在就係、唔需要擺實物啦，唔需要整到自己的袋臭晒嗰啲啦。除咗呢個之外，有啲乜嘢更加吸引我哋，要我哋即係我哋啲平民會留意佢呢？要 其實呢草藥塔羅呢，佢當佢譬如你問過去、現在、將來，譬如我問。我几时我嘅工作会得到大家认同，咁可能抽咗三只过去、现在、将来啦。其实呢佢可以调衡你嘅心态嘅。譬如我哋而家成日都讲都市人好多压力啦，其实呢隻牌呢佢就希望透过佢里面嘅内容，譬如佢唔同嘅符号啦，佢唔同嘅方法啦，甚至乎佢嗰个框框嘅颜色其实都有影响你系咩元素，而去帮你作出最适合你嘅决定。 咁呢个牌可唔可以讲下有啲特别嘅牌？因为头先你讲人心啦、你觉得有边几只牌系佢得意嘅？ 或者你学完呢副牌先知道，原来有啲草药噶。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即系熟读咗呢副牌之后咧、对于草药嘅认识都一定会加深咗。 嗱，我自己咧，其中一只我觉得我当时读，我觉得几特别咧，就系洋甘草嘅。 系 嗱，洋甘菊，我谂大家都。大概知道咩味啦，佢係鎮定嘅作用啦。但其實咧，呢一隻牌咧，佢係會代表，喂，最近你自己係想揾人嗌交，所以其實你好需要發咗你嘅情緒出嚟，咁你先會變好。我覺得同我哋一般香港人嘅諗法有啲唔同，我哋香港人就忍啦，忍到就忍啦。系唔好理佢啦，唔好嘈啦。但反而呢一只牌咧，佢系鼓出你同佢嘈一镬啊，嘈完就会好噶啦。即系我自己觉得佢喺个方面度都有启发我啦，同埋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另外我自己觉得，譬如可能宝剑国王啦，佢系金丝土啦。嗱，其实金丝土系有药食嘅，即系有啲。 药用价值 嘅，咁可以饮用嘅。咁其实咧，佢会代表你已经开始有虐待你自己里边灵魂嘅一个倾向。咁、所以其实咧，佢会话俾你听，点解你会失眠啊，或者点解你会夜晚上去厕所啊？甚至乎咧，你会觉得我容易胃痛。已经系你自己虐待你自己情绪，得到你身体嘅一个状况。咁其实咧，佢系里面有好多特别嘅方向，系话紧俾你听，可能你嘅病唔系真实嘅病，系你一啲情绪导致你身体有呢个反应。佢系真系有舒缓嘅作用，因为我自己唔中意食药，我唔中意食太多，因为我觉得会有副作用啦。所以我自己学呢副牌嘅时候，我其实希望可以自己轻松啲或者健康啲。所以佢会带俾好多唔同嘅。inspire 你咯， 不如咁啊，呢、這个牌咧会唔会就系话自己即每个人有代表嘅草药噶？咁、如果系嘅，不如我哋三个即刻而家快速地睇下边一种草药其实系代表我自己，或者代表 Kitty 啊，代表其他人。 就买一棵摆喺袋度， 即系会系咁样嘅。 可以，好呢度抽只啊， 你抽先啦， 第一只啊。 第一隻係啦，呢個茉莉嘅 係啦， 好，我就 Kitty 啦，跟住到 Wingbo， 我收呢隻啦， 好。嗱，咁我咧抽到嘅系当归， 系， 你抽 啱啊，补血啊，我成日都怕冻啊嘛。 嗱，当归咧，佢系代表其实你嘅人生有好多富足嘅可能性嘅，你要相信自己会发达，同埋咧，佢系代表你咧，只要补好你自己嘅气咧，咁其实你个人咧就会变得更加 positive 啦，同埋吸引更加多财富过嚟嘅。 哦， 所以其实咧，当归喺呢度咧，佢系讲紧喂，你会有好多情情、哦， 嗯， 佢系咁嘅意思，即系代表你唔使惊之后唔系一个有情人咁、 哦、 样咯。咁、哦、跟住就到 Kitty 啦，你抽到咧系20号审判，咁亦都系金印草。金印草咧代表喂，你要开始做一啲小生意啊、嗯，或者你要开始做一啲自己想做嘅 project 啊，或者你要重新开始啦、 嗯。 因为你嘅只要你有决心，你已经唔系昔日嘅自己，佢、 嗯、 代表有重新嘅作用，而且咧佢喺呢一只药里面啦，佢会话俾你听嗱，不过你个肝同埋你个大肠咧就麻麻地，咁、 嗯、 佢就代表哇，你要小心保护佢哋啦咁样。咁、 哦、 好似我自己咧，我就抽到隐士啦。咁隐士就我头先嘅真系咁啱介绍过嘅洋甘草啦。咁、 哦、 我自己都话呢个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几特别嘅草药啦，因为我的而且确。有呢隻牌嘅時候，有時抽到咧，我就會特登撩交嗌嘅，即係我會覺得，不如我哋講清楚啦，即係唔好拖拖啦，因為我覺得拖拖啦，其實只係令到大家唔開心。 嗯、 不如所有嘢講得清清楚楚仲好啦，咁樣咯。 嗱、好啦，咁啊 ，Wingbo 咧就已經講咗俾我哋聽，究竟咧有種新嘅玩意，原來就係叫做草藥塔羅，即係草藥都可以擺埋落去塔羅嗰度嘅。咁、 嗯、 啊，一首歌翻嚟咧 ，Wingbo 都有個心理測驗要同大家分享嘅。係呢個嘅心理測驗咧，就係點樣會增強人緣運。 好， 咁啊，一首歌翻嚟就解答大家啦。 满天星星在眨眼，它陪在我身边，轻声细语温柔的眼看着我的脸，一枚戒指在我眼前，是他的诺言，爱我永远。山顶上的微风吹，心跟着四处飞，为了什么掉眼泪？夜色那么美，一段回忆翻箱倒柜，跟着我在追，想的是谁？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从今以后，牵他的手，心为何逗留？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他的肩膀给我力量，才能将你放。 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从今以后牵他的手，心为何逗留？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他的肩膀给我将你放，好想听到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到你说祝你幸福。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 ，Wingbo 已经将四只牌咧摆咗上去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度。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就系点样可以增强人缘。 系 A、B、C、D 四只牌。 好，咁逐一解说啦。第一只咧要冇面人喺度。 冇错，第一只咧就系、是、死神啊，佢嘅花咧系接骨木。你有冇睇 Harry Potter？ 有。 诶，接骨木咧，我冇睇 Harry Potter， 但我就知道、最近有一个诶嗰啲保湿水咧、都加咗呢个接骨木花，即系好多护肤品啊，而家都有加呢一个接骨木花落去， 或者香水我见过系有佢嘅味道， 都几香噶。 我几中意佢嘅味道，同埋佢有啤酒嘅。其实咧，佢系代表你要洗净你嘅过去啊。其实你要识啲新嘅朋友啊、即系可能咧，过去嘅朋友其实唔系话佢哋唔好，但系你需要识啲新嘅人去突破下你自己生活啦，或者去面对下你自己新嘅生活。咁所以咧，如果抽到 A 嘅朋友咧，其实最近你最紧要就系扩阔你嘅圈子，揾一啲新嘅朋友。但系嗰啲人嘅年纪咧，应该要细过你嘅、因为你要有翻返老还童嗰种感觉啊。咁、所以咧，揾啲细过你嘅人咧，你嘅人际关系运会变得更好噶。 好啦，有冇一啲建议派俾佢噶？你好耐冇帮大家抽个建议牌， 就系建议佢识啲新嘅后生嘅朋友咯。 咁建议咧就系保健皇后啦。咁所以就代表其实你自己要唔好当自己系老人家，你要活跃啲啦，或者可能你要展现多啲自己嘅能力，或者讲多啲嘢，咁样主动啲就会有更好嘅帮助嘅。 好啦，你睇我对 A 牌嘅人几好， 系 Rainbow 抽嘅， 系 B 牌啦 ，B 牌就莫莉拣嘅。 好 ，B 牌咧就系勾芹啦，其实系芹菜嘅一种啦。咁其实咧佢系讲紧，喂，你最近个膀胱或者胃会冇咁好喎。咁而佢亦都代表咧爱神啊，阿夫尤加替嘅圣物啊，咁所以咧佢系代表，喂，你要展示你嘅魅力啦，同埋互相吸引。可能最近咧喺你嘅朋友里边咧会遇到爱情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咧你首先咧要唔好咁紧张啦，或者 除晒衫好似只牌咁， 系咯，赤裸裸，但系就攞棵番西嚟遮住，系啦，重要嘅部位 会唔会吓走晒啲人咧？ 咁又唔使，不过咧就代表坦荡荡啲啦，或者可以多啲同你觉得有机会发展嘅人讲下心事，咁亦都会令到你嘅爱情会变得更好嘅。咁另外咧就抽到圣杯十啊，咁圣杯十就系代表，喂，其实呢啲人咧你真系未识嘅，所以你最近要喺一啲新识嘅朋友里面发展下爱情先得啦。 好，第三隻啦， 好， 第三隻咧就系 peony 啊，佢个花系， 冇错，咁咧呢隻花咧，其实佢本身系大红嘅，都几靓嘅，咁喺好多佢有美颜嘅功效啦，而且咧佢主治经痛嘅，咁佢系代表咧，其实你要多用你嘅直觉啊，你要阴柔并重啊，咁你人际关系自然就会好噶啦，咁、而且咧我自己觉得啦，呢隻花啦，佢本身好红噶嘛，所以亦都不妨咧，可能喺个面色上面，譬如唇膏啊，或者可能胭脂方面， 全部红色， 咁又冇咁夸张，唔好吓亲人， 大红花咁， 真系可以 有翻少少氣息好緊要啊。咁 suggestion 咧就係聖杯一啦，咁聖杯一咧就代表其實你嘅夏天已經到臨噶啦，會有好嘅人或者會好嘅朋友支持下你喎。 嗯，咁都幾好呢隻牌。好啦，我哋睇埋第四隻 The Star。系点咧？呢一只呢一个系咩？ 我望落去咧，完全就唔似 The Star 嘅。佢有一粒啊，有一粒黄色嘅星星啊，系咪？跟住后有少少下面一倒水嗰度都好多星星。 冇错，喺下面。 系啊， 因为我一望落去就已经俾成棵花个画面吸引住咗。因为咧，佢系成个牌咧都系咧呢个嘅树叶为主嘅，或者一个叫冷藤类嘅植物为主咯。跟住咧个牌中间诶侧边嗰度咧，亦都坐住咗一个好似人啊，系咪啊？红色袍嘅系咪？定系红色 女仔嚟嘅？ 红色袍嚟嘅系啦。咁佢呢一个咧叫做 school cap 嗰、那个植物名， 冇错。 睇下中文系咩先。咁啊， Rainbow 就解答住先啦， 解说一下。 哦，咁咧其实佢系代表咧。你要镇定啊！最近咧，可能你嘅人际关系的而且确有啲是非啦，或者有啲唔好嘅人出现。咁、但系唔使咁担心嘅，因为你嘅新希望嚟紧噶啦。其实只要挨埋呢段时间咧，你嘅人际关系就会逐渐变得好啊。所以咧，你要有远见、哦，你要睇清楚将来，唔使太过担心嘅。如果你可能有机会识下唔系本地嘅朋友或者外国嘅人啊，咁咧你就会得到更好嘅友情啊。所以如果呢段时间识到，啲外國人都唔錯㗎， 哦，這個植物嘅名咧叫黃琴啊， 哦， 咁而suggestion 啦就係金幣九啊，咁金幣九咧就代表啊，其實你最近咧會有唔錯嘅人出現嘅，只不過真係最近。的而且我仲有少少是非，挨埋呢个月啦，咁就会冇事噶啦。 系咁好啦，咁啊 Rainbow 咧就已经咧解答晒大家四只牌啦。咁咧咁啊，有啲乜嘢问题，大家都想话啊 Rainbow 帮我再系咪跌啲解答我啊？都不妨咧可以咧 send message 过嚟我哋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入面嘅。咁咧喺入面咧大概话俾我哋听，究竟你有啲乜嘢嘢你想知道？咁 Rainbow 咧有机会就会喺大气电波嗰度解答大家噶啦。今日再一次。Thank you, Sir Rainbow. Bye bye. Trong sổ sôi, phản xì tâm xì xê hà, hồi sáng yết hà, bốn sân đi phong xa.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离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愿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是望以后你在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 而家听紧嘅咧系黎明嘅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全入爱》 一阵间咧就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就继续会有师兄祠堂啦，除咗阿一之外，仲有两个拍档嘅，咁啊，大家听一听新闻就会听到系边两个噶啦。